开心茶馆。 里边长凳，跟我来立正。这是四位，给这儿续神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以及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通过相声作品啊，缅怀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啊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窃讲演》。不过这段作品呢，和大家非常熟悉的刘宝瑞先生和郭全宝先生表演的那个版本啊，有很大的不同。 哇，这个人呐、说话必须得有技巧。 哎，这说话呀也是一种艺术。 说出这话来呢，得合逻辑。 那倒是。 这个语言呢，是用来表达人类的感情的， 哎，也是人类思想交流的工具。 哎，咱们那个中国的语言呢，可以算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语言了。 是啊，国大地广，人口多，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嘛。 这个言语不通，彼此很难了解对方的意图， 哎， 也很容易呢引起无谓的烦恼与不必要的误会。 那倒是。所以大家都应该啊说这个国语。 所以说呢，大家呢都应该呢听这个相声。 这跟相声有什么关系啊？ 不是，那个可以帮着您学国语吗？我们在这个社会上跟人相处，彼此都希望得到颂扬，表示亲热。 那当然了，人有脸树有皮啊，每个人都喜欢别人奉承嘛，都爱面子嘛。 人人都喜欢别人奉承， 哎， 个个都喜欢别人给戴高帽， 那是一定啊。 不过这个说奉承话也要适可而止。恰到好处， 哎， 这个不能过分。 哎，范围上天呢，好话多说不至于得罪人。 也不成 啊， 捧得太过火了以后呢就透着假了 啊， 也就成了逢迎拍马摇尾乞怜了。 那倒是。 是吧，您说，所以说呢，这个说话要有学问，还得有技巧。 对， 我舅舅对于这个说话就欠研究。 他呢在此地啊， 最近刚从香港来到台湾宝岛。 那总算你们又团圆了，可喜可贺呀。 是啊，在这儿的亲友要给他庆祝一下。 那怎么个热闹法啊？ 大家伙这么一商量，给他开一个欢迎会。 开个欢迎会。 哎，参加的亲友呢，就广台北这就有100多位。 哟，那挺热闹啊。 啊，吃完了喝完了，大家伙鼓掌欢迎。让我舅舅这个讲演 啊。那是应该的呀， 他没什么学问呢。他到了这种场合就不知道该怎么着好了。 这也是常情。 他站起来啊，走到中间就觉得这两条腿啊有点这不太对劲儿了。 怎么呢？ 这直打哆嗦。 那是太紧张了。 他没学问呢，也没什么可说的。 那可怎么办呢？ 好，这会儿这个脸呢也变了形了。这嗓子呀也变了味儿了。 您瞧，哎， 他真急嘛。脖子也粗了。头巾也蹦了。 哎， 站在那儿似鞠躬非鞠躬，似点头非点头，似作揖非作揖，似请安非请安的，就冲着大家伙儿就这么一哆嗦。 这是什么劲儿啊？这是 大家伙儿这鸦雀无声 啊！ 您就听吧，他就用这个家乡味儿啊，就开了腔了。 您舅舅他是怎么说的？咳嗽什么呀？ 今天今天呢？今天 嘿，好嘛，先玩仨今天。 今天呢？ 又来了是怎么着？ 今天 是什么天气呢？ 什么天气干什么呀？ 今天呢是这个江眼的天气。 什么叫江眼的天气？ 不是，他没学问。 哦，是喽。 今天准备打粮，要在下兄弟逼人我呀，想这个样啊，在下兄弟逼人我呢，本来是不会淹这个江。 哦， 不过你们诸位大家呢，一定要在下兄弟逼人我呢，想这个淹，那在下兄弟逼人我呢，就把这个淹讲一讲。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在下呢，兄弟，逼人我呢， 嘿，说了半天就是他自个儿。 我来到这自由宝岛呢，这是第一天开阳会 啊， 我非常感谢你们这十二万分之一的爱情 啊，十二万分的热情。 今天诸位大家呢，来的是很茂盛， 茂盛。 我呢，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感冒。 那快吃点药药吧。 今天来的诸位大家呢，我特别想念的有五分之四， 哦， 不特别想念的呢也有四分之五。 什么算数啊？这是？ 还有那没有来的，请举手。 没来怎么举手啊？ 哦，没有啊。那这么说是全来了 啊？ 今天呢，我所要说的呢是三个主要的问题。 哦，这才入正题。 这第一个主要的问题，方才呢已经说过了。 你说什么了您呢？ 这第二个问题呢，我不说呢你们大家也全明白。 这明白什么呀？人家 这第三个问题呢，我还没有长时间的考虑，那我也暂时不说了。 一个儿没说呀。 不过最后呢有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那您说吧。 就是 啊， 完了。 哦，完了。不是，这你什么跟什么乱七八糟？ 说的是吧？您听，这就跟那些个有学问的人说出来的话呀，不同了， 哎， 是吧？ 那倒是。 他这就是驴唇不对马嘴， 哎，数字不当语不成章。 哎，可是您别看他这样啊，还挺红，每天都有人请客。 哦，合着是个大忙人。 哎，哦，对了，就是上个礼拜嘛，有个朋友结婚，还要请他去当这个证婚人。 嘿，您瞧瞧， 这个结婚典礼开始，介绍人、主婚人、证婚人入席。 啊，那该请您舅舅了。 这会儿看这两条腿儿又不受使唤了， 犯了风湿了。 他也不知道先迈哪条腿好了， 紧张过度的。 哎，甭管怎么说吧，反正往这台中间那么一站 啊。 那像啊，就像要送到刑场里枪毙那犯人。 嗨，这简直是活受罪嘛。 这个结婚仪式当中呢有这么一项，是证婚人致辞。 是啊，那又该听您舅舅的了。 不过这次是比上回强多了，有了经验了嘛。 对了，一遭生两遭熟， 态度呢也比较要自然的多了。 哦，是。 今天 又来了。 今天是什么天气哩？ 又是天气啊？ 不成，咱这讲话离不开天气。 哦，好。 今天是什么天气呢？ 什么天气？ 今天呀是结婚的天气 啊。结婚跟天气发生直接关系吗？这个 你们诸位大家请赏眼，你们请看这位男先生跟这位女小姐 啊。有男小姐吗？ 是多么的摩登，多么的漂亮， 漂亮， 多么的微信，是多么的虚荣 啊！虚荣的字眼用得上吗？ 现在时代进步了， 进步， 潮流进步了，思想进步了，现任止步了， 干嘛呀？到仓库了。 现在是原子时代， 原子时代。 那么怎么会知道现在是原子时代呢？ 是怎么知道呢？ 那女的都是原子烫发 啊， 男的穿的都是原子袜呀， 啊，还用原子当礼呢。 这个结婚礼也是原子式的，男的是中国人，这个女的呢也是中国人。这男的跟女的结婚呢，就是明 正言顺。 对， 这男的要是跟男的结婚呢、啊，那就有点不大对劲。 这是不对劲、啊。 这个中国人加中国人了、生出来这个小孩呢，嘿，你说怪吧？他还是个中国人。这个中国人要是嫁了外国人呢、可就不大好了。今天这一对新人真是太合适了， 天生一对，地长一双。 这个男的是26岁 啊、青年有为， 女的是62岁。不是，对不起，这看错了，也是26岁。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真是太狼虎豹了，是那个狼才女貌。俗语可说得好，说龙配龙，凤配凤，各道配臭虫。鱼嘎鱼，虾嘎虾，是甲鱼嘎王八呀？ 什么词儿啊？这个 从前结婚了，跟现在这个结婚是大不相同了。 时代进步了吗？ 从前的结婚是一男一女， 哎， 可是现在的结婚呢、是一女一男。 好，没错，一个样。 以前结婚呢是坐轿子， 对， 有门有日， 不得好受。 新媳妇上轿的时候啊，是闷热闷的哭啊， 舍不得嘛。 不是啊，那是那个轿子里头不透气，他憋得难受啊。 哦，所以哭啊。 哎，所以从前没有离婚的缘故，就是怕坐第二回轿子。 好嘛， 现在改了了 啊， 结婚不坐轿子， 坐什么呢？ 坐汽车 啊。 哎，这个汽车里头呢还有带冷气的， 那舒服啊。 所以现在他离婚的人多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想再坐一回带冷气的汽车过过瘾了。 没听说过。 从前结婚呢，全都是说上的， 说上的， 媒婆媒婆到处说和嘛， 哎， 是吧？说上的， 说上的。 现在结婚不是说上的， 不是说上的。 现在这个结婚呢是追上的， 追上的。 哎，所以你们大家注意看，这个女的小姐，什么时候一穿上高跟鞋 啊， 她就快结婚了。 怎么穿高跟鞋就快结婚了呢？ 她穿平底鞋的时候跑得快，那男的追不上了。她一穿上高跟鞋就走慢了，那男的就追上了。 好嘛， 今天你们二位结婚，我们都来贺喜。 哎， 你们下次结婚，我们还要来贺喜。 没有下次了， 希望你们大家多多的结婚 啊。 我们大家呢就多多的贺喜， 哎， 我们多多的贺喜，你们多多的结婚， 嗯， 你们结婚，我们就发婚。 发婚干什么呀？ 凑不出份子钱来急的嘛。 欣赏了这段切讲演，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啊合说的传统相声《南诸葛》。哎，这名字您听着可能会觉得，哎，传统作品里哪有这么一段啊？听了您就知道了，这其实啊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传统相声《献地图》。 听说您对京剧很有研究啊？ 不成 啊， 什么研究啊？自幼啊爱听戏，还爱跟人家打听，是喜欢，研究谈不到。 哦，您知道咱们中国的京剧有多少出戏吗？ 这个，哎，这可说不好。按清朝升平署的记载，是1200出，分为五大类。 哪五大类啊？ 是鼎治春秋、劝善荆轲、升平宝筏、招待萧韶、忠义玄徒五类，每种呢是240出戏，一共是1200出。 哦，哎，这个忠义玄徒说的是什么呀？ 说的是水浒传的故事。 哦，梁山好汉100单八将， 嘿， 宋江大闹乌龙院，李逵大闹忠义堂。 对了，丁甲山 我会唱。 哦， 安林杨奎做诗人，他呀莽撞，也不知是何人，他驾到梁山一松江，太平庄把人那抢，安李逵问那知 怒火满胸膛，手持着半副碗量，山上看到了醒黄旗，我打恼那忠义堂，朕从个江，假从江，难免我理亏要遭殃，身为着惊啊，仗了我把忠义堂来上。 您还真会唱啊。 当然呢，我怎么会蒙儿骗女呢？ 啊，什么什么 办，我是说呀，我怎么能够胡言乱语呢？ 哦， 哎，那个招待萧韶呢， 那是杨家将的故事，也是240出。 天下孤啊，不问有人，泪双流啊， 真是谈判。 期待为一见倾故日啊，家园共逢而谈个口。从头， 这是洪阳洞。 哎，对，哎，那个升平宝筏呢？ 那是《西游记》唐僧取经的故事，哎，也是240出。 抱头欢喜面雄壮，红梅山上紫薇王，洞中逍遥千百对，猎猎烟。 风吹康熙康熙藏， 轰轰炸的炸的炸， 隆隆哒哒哒的唱个隆，吹个得唱，唱 金钱豹子， 嘿，这出金钱豹你也会？ 哎，那个劝善荆轲呢？ 那是专演佛教的故事，什么《济公传》呐，《木莲僧救母》啊。 哦，我的儿叫苏罗布啊。他不巧木莲僧啊，王长官。 行了，对对对，华语的都是老旦戏。 那《鼎志春秋》又是什么呢？ 那是《三国演义》的戏，也是240出。 哎呦，那我太熟了，我也没有不会的。 哎。怎么没见您唱过呢？ 他人家不让啊。说着我既没班也没行头，也没好干爸爸，那我唱我哪儿收票去？ 您别唱主角啊，您可以唱配角啊。 是啊，我也愿意唱配角啊，可是那主角他害怕呀。 人家怕什么呀？怕你给砸了。 砸是砸不了啊，他怕我比他唱的好啊，把他给豁了。 那你可以陪名角唱啊，就旗鼓相当啦。 唱了，这不前些日子还唱了一回吗？ 您陪谁唱的？ 胡少安呢。 唱的什么戏啊？ 空城计啊。 哦，您唱的是司马懿。 不是，我来的棋牌。 哎，您怎么来棋牌呀？ 正巧那天呢，后台少去了一个人。 嗯， 我说这出戏呢我熟，少谁我都能来。 您会的多呀。 可别的都有人了 啊， 就差这么个棋牌。 哦， 我说棋牌就棋牌，救场如救火嘛，我就办上了。 哦， 这胡少安还挺客气。哎，您多辛苦吧，来喝茶。 嗯，先歇会儿吧。 哎，我坐在他那个化妆室啊，是一边喝茶一边抽烟。 嗯， 胡少安可就说了，哎，龙好啊，现在各处啊都禁烟了，你怎么还抽烟呢？ 哎，戏院里都不准抽烟了。 我说，这也不是前台呀。你在屋里也没写着说不准抽烟呢。 哦，你还有理了怎么着？ 胡少安说了，兄弟，要不你上后门外头抽去啊，抽完了你再进来。不是你在屋里这么一呛我，回头我这嗓子就哏了。 那就唱不出来了。 哎，他这是寒碜我呀。 哦， 我说没关系，不抽就不抽，咱们场上见。 真香啊。 秦童一出去，他这诸葛亮上场了。 嗯，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敲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回顾吴兆南先生的相声艺术。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合说的相声《人畜之间》。 您念过三字经吗？ 这问题好像您不是第一次问我了吧？ 大概吧。 我倒想问问您，您对那本《三字经》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兴趣呢？ 这也难怪您问 啊， 因为我小的时候啊，读书识字的第一本书就是《三字经》。 哦，您对启蒙教育的这本书印象很深。 哎，你可别小看了这本书啊。 嗯， 这本书里边啊，有天文，有地理，有人文，有科学。 嗯， 一个人有没有学问，只要问他三字经读通了没有，就可以知道了。您认为我这种说法如何呀？ 稍微有那么一点道理，不过也不尽然。就拿我来说吧，不敢说是把三字经给读通了，也读得个八九不离十，不过我就不觉得自己有多大的学问。 背得滚瓜烂熟没用。您有没有开过讲啊？ 有啊，对过讲啊，就是后边的两个字对上了没用。 对讲卷 啊，您说的是 有没有听先生给您讲解过？读书不讲就等于种地不旁。 哦， 那是您读书不求甚解，没有经过名师的指点，所以您呢就流于浮浅，不知道其中的深奥了。 哦，我浮浅，您高明。 也不敢说高明多少了，我是佛爷头上点蜡烛。 这话怎么讲啊？ 比您呢高明那么一点点 儿。也不见得。您哪一点比我高明？ 那我问问您，三字经里边有这么一句，三光者，下边是 日月星啊。 对，日月星是不是天文呢？ 日月星，哎，啊，是天文。 这您以前知道不知道？ 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 您呢，压根儿就不知道，您别在那儿充壳子了。 哦，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哎，这就是我比您高明的那一点点儿。 哦，是是是，您是应该比我高明，但您机灵吗？ 那我再问问您，六畜是什么？六样家畜， 马牛羊鸡犬是此六畜人所思。 不错，不过您认为人跟畜生有什么区别 啊？人跟畜生区别可大了 啊！ 人为万物之灵，畜生 是冥顽不灵的动物，怎么能跟人比相提并论呢？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哟。孟子就曾经说过呀，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兮。 哦， 几兮就是差不多，甚至于可以这么说吧，有些人呢还不如禽兽呢。 嗨，你说这话也太离谱了吧。 嗯， 哪有人不如禽兽的呢？ 哎，远的不说呀，就拿您阁下来说吧， 嗯， 您就比不上那六爻畜生。 是什么？我比不上六畜 啊？ 你这是骂人吗？ 哎， 我连畜生都不如了。 别，你先，别、 嗯， 你先别发火好不好？你心平气和的，您听我解释吗？ 啊？哦，听你解释，听你胡说八道。 啊， 你说话太伤人了吧？我连六样畜生都比不上，你这成心找茬骂我吗？ 没有啊，我们绝对没这意思。您说这六样畜生，您能比哪一样？ 我 啊， 马牛羊鸡犬是，哎，好，我比马吧。 马？ 对，我比马。 您跟马比啊？您能比得上马吗？ 怎么？我连马都比不上啊！ 你别起急啊！ 你 听我说呀！ 好，您说， 马有驮马，有乘马，还有战马。 哎， 驮马担任运输，乘马供人乘骑。 哦， 战马勇于冲锋陷阵。 嗯， 凡是好马，必是名马。 哦， 周穆王有八骏马，楚霸王有乌骓马，刘备骑的是的卢马。 啊， 关公骑的是赤兔马。 哎， 秦琼骑的是黄骠马。 嗯， 上司徒骑的是狐雷豹。 哦， 唐太宗骑的是日月素双驹。 哦， 这些个名马都载着他们的主人驰骋疆场，是身经百战，立下汗马功劳，前人为了纪念他们铸下了兵马俑供后人凭吊。您能比得上这些个马吗？ 我比不了。 嘿嘿，真是大言不惭的，您敢比马？ 那马我比不上。我比牛吧。哎，牛应该差不多了吧。 牛您也不能比 啊。 牛有青牛跟黄牛。 嗯， 也叫水牛跟旱牛。 嗯， 不管是哪一种牛，跟以农立国的中国人都有密切的关系。 哦， 无论是犁地翻土， 嗯， 播种施肥 啊， 收获拉车，拉碾子拉磨，牛是农民最佳的劳力来源。 哦， 任劳任怨，埋头苦干。现在工业发达，牛退居第二线了 啊， 还是有乳牛跟肉牛，牛奶、牛肉、牛皮，连牛骨髓油都做了油炒面了。牛为人类做的最大的牺牲、最大的奉献，这且不言。单说， 哎，等会儿，这个这且不言是什么意思？ 这且不言就是这一段暂且不说，另说别的。 哦，那您说哪一段呢？ 单说这个战国时代。 哦，又扯到战国时代了。 燕国大将军乐毅， 嗯， 领兵攻打齐国，连下齐国70余城。 嗯， 最后剩下寂寞举城。 嗯， 久攻不下，齐国的守将田丹， 嗯， 先用离间之计，使燕国君臣猜忌，以季节代替乐毅，后用火牛阵大破燕军。 哦， 一夜之间收复齐国所有的失地。 嗯， 那些个牛都为祖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跟生命。 哦， 二城复国，千古流芳。 嗯， 火牛阵的牛，您能比哪一头？ 那不，我哪头也比不了。这么的，那我比羊好了。 羊 啊，羊是最温顺、最善良的家畜了。我比羊， 羊，羊你也不能比。 羊有什么？ 羊有山羊，有绵羊，有公羊，有母羊。公羊叫低，母羊叫脏，这且不言。 哎呀，又来了。 怎么？ 啊，我就怕您这个这且不言。 汉朝时代有一位中郎将苏武，奉命出使匈奴，匈奴劝他投降，他是宁死不肯投降。 哦， 匈奴把他流放到北海牧羊。 嗯， 并且跟他说低羊生奶，就放他回国。 哦， 苏武在北海边上熬过了19年的岁月。 嗯， 可饮血，饥吞战 啊， 最后终于全节归汉。汉昭帝拜他为典属国，汉宣帝封他为关内侯。 嗯， 化形麒麟阁，千古标美名。杨对苏武有这么大的贡献跟功劳，您怎么能跟羊比呢？ 好，我不能跟羊啊，我跟鸡比，那这鸡总可以了吧？ 哈哈，你好大的胆子呀！ 哟， 你敢跟鸡比 啊？鸡有什么了不起呀、啊？ 你说这话，这就证明了你这个人没学问呐、 啊！我也没说我有学问，鸡怎么不能比呀、啊？ 别以为鸡是个暴食的家禽，没什么了不起。古人说呀，这鸡有五德呀。 哦，哪五德呀？ 鸡头上戴冠，斯斯文文是文，足上有锯，像是武器，为武。 哦， 敌人在前，挺身而斗，这叫勇。寻找的食物，呼叫同伴，这是人。守夜司晨，按时报晓是信。文武勇人信是鸡的五德。你有几德？ 我呀，一德也不得。 你有一德 啊， 缺德。 嗨， 那能跟鸡比吗？ 不比。我比狗总行了吧？ 啊， 马牛羊鸡犬是，那犬不就是狗吗？ 不错，犬就是狗。普通的狗叫犬，巨大威武的狗叫獒，守夜的叫看门狗 啊， 打猎的叫猎狗，牧羊的叫牧羊犬。当做玩物宠物的有北京狗、狐狸狗、腊肠狗、博美狗。狗跟人类的关系是最密切的，所以自古以来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皆犬废尧，各为其主，所以又有所谓忠犬、义犬、孝犬种种光荣的记录。日本的李健八犬传，个个都是英雄好汉，而且代表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固有的八德。你想跟狗比，那您可差得太远了。您别自抬身价在那儿臭美了。 我并没有高攀呢。那这么着，我比最后的这个猪行了吧？ 不行啊，猪你也不能比 啊。这猪又脏又懒，胡吃闷睡，没有一点长处，也没有光荣的历史，我比猪都不行啊。 猪在十二生肖之中居于压轴的地位，它当然有重要性，这且不言。 但是怎么又来了？ 单说那西游记中，唐僧去往西天取经，路过高老庄，收了一名徒弟，取了一个法名 叫什么？ 猪悟能。此、 嗯、 人乃天蓬元帅下凡，悟头猪胎，所以长得是黑脸短毛长着大耳，一副猪的形象。后来保定唐僧一路之上降妖伏魔，终于取经回来，修成了正果。这是一头猪，你能跟他比吗？ 啊，你拿我比猪八戒，这猪拿我开心吗？ 拿您比猪八戒那还是抬举您，您根本本就没法跟他比。 那你过分了，太过分了吧。我连禽兽都不能比。 可以比。 比什么？ 你好比狼心狗肺，狼狈为奸，狼子野心，目猴而观，狐假虎威，狐群高挡，毒如蛇蝎，性如豺狼 啊！ 张头鼠目，鼠肚鸡肠，人面兽心，你是男盗女娼。 哎呦，您怎么这么比我呀？ 不是比你， 那是比谁呢？ 我比的是那些不顾国家民族利益，煽惑群众，专搞暴力，买票行贿，丰腴选举，争权夺势，互相攻击，绑票罗鼠，枪声四起，杀人放火，随时随地扰乱国家治安，破坏社会秩序，官商勾结，营私包庇，黑白不分，是串通一气。有的只顾了吹牛皮，有的只忙着拍马屁，不负责任，胡言乱语，升官发财，自私自利。 哦呦，您这是骂我呢？ 你呀、啊、还不够格。 你指的谁？ 谁呀、啊？你没事慢慢想想 啊。 欣赏了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表演的这段人畜之间，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他们两位表演的传统相声美人字儿。这个作品啊和我们平时常听到的那个小段美人字儿啊有很大的不同。 相声啊是一门语言的艺术， 对，它是口头文学嘛。 相声除了逗乐之外呢，主要他还能透过表演的艺术手段揭露批判社会上的不正之风。 哦，是啊， 所以呢他还算是一种讽刺文学。 哼，就是骂人不带脏字。 你这都怎么琢磨的呢？说相声呢讲究说学逗唱。 这是相声演员的四门基本功。 最主要的呢还是要靠说。 哦，就是耍嘴皮子。 哎，你有点好词没有？ 本来嘛，说相声可不是得嘴皮子利落吗？ 这倒也是。不过除了嘴皮子利落之外呢，脑子的反应还得要快，要能临场发挥。 对，逮着谁就骂谁。 这好嘛，合着我们说相声都成了骂大街的了。 也不是这么说呀，就是你们这说相声的嘴厉害点。 算了，别咱们哥俩啊老没见了，别见面就抬杠。哎，这都真鹅蛋了，家里人都好吧？ 托您福，一切都好 啊。要说哎呦，我还真羡慕你们一家子。 嗨，庸庸碌碌有什么让您羡慕的？ 哎，别的不提啊，就单说你们一家人这长相嘛就不一般。 是吗？哎，那你可以说说。 首先说你们家每个人呢长得都不一样。 废话，耗子才全长得一模样呢。 就说你父亲的长相嘛。 怎么样？ 那是风姿英伟，相貌玄傲。 哦， 齿白如银器，唇红口似方，顶平额阔，天苍满，目秀眉清，地阁长，两耳有轮，真结实，一身不俗是才郎。好个妙龄，聪俊风流子，堪配西凉窈窕娘啊。 哦，这是我父亲。 这是西游记里西凉国女王看唐三藏。 好嘛，反正我爸爸是个和尚。 没，哎，这可你胡说啊。 我 你爸爸要是和尚，那你打从哪儿来的呢？ 那是 说 先有我再出家的。 哦，那这么说你爸爸真是和尚。 哎，你爸爸还老道呢。你都把我搅糊涂了。哎，你不是说我爸爸吗？你提唐僧干什么呀？ 喂，我这不是就拿唐僧打个比方吗？ 打比方，那我爸爸什么能比唐僧呢？ 他和尚。 你走吧。 你干啥？ 说了半天还是和尚。 不是，你别听拧楼啊，我是说你父亲的性情和善。 和善呢？ 啊， 和尚。和善 啊， 那合着我听错了。 是啊，西游记里唐僧的心肠最软，性情最温和，拿唐僧比你爸爸，哎，这可不是瞎比吧。 哎，要说我们老爷子还真是这个脾气秉性， 是吧？ 哎，对。 咱们再说说你母亲 啊。我妈什么长相您给形容形容？ 那是李元四德，志满金身，英老垂珠翠，香环结宝明，乌云巧蝶盘龙髻，袖带轻飘彩凤翎，眉如小月眼似双星，玉面天生喜，朱唇一点红，净瓶甘露年年盛，斜插垂柳岁岁青。 您听听。哦，这是我妈。 这是观音大师。 怎么观世音菩萨也来了？ 这不是打比方吗？ 哎呀，你这可胡来呀。我妈怎么能比观音呢？ 哎，怎么不能比呀？你妈那慈眉善目那模样就跟画里的那观音一样啊。 嘿，瞧您说的。 哎，各位您可以到他们家附近啊，跟他们街坊邻居打听打听，他母亲那可真是热心公益乐善好施啊，谁家有什么困难他都想办法帮忙给解决了，只要有个什么慈善活动啊，他是从来不落人后，街坊邻居都管他叫活观音呢。 哎，那是街坊四邻们抬爱。 我是说你爸爸跟你妈呀，不论是个性或者是长相，都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 没别的意思。 哎，这还像句人话。 哎，他们俩那真是郎才女貌，珠联璧合呀。 嗯，他们结婚的时候很多人都羡慕。 要说他们这对金童玉女结婚以后养活你们姐弟三个，那才更叫人羡慕呢。 是啊， 你们姐弟三人的模样是一个比一个的漂亮。 嗯， 正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 是吗？ 那我再说说你大姐的模样吧。 哎，您给说说。 你大姐那是远看不雅威风摇若柳，近看好似青烟罩牡丹， 嗯， 两弯似蹙非蹙的龙烟眉，一双似喜非喜的含情目，太生两燕之愁，娇兮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脚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哦，这是我大姐。 不，这是贾宝玉初见林黛玉。 怎么《红楼梦》也出来了？ 不是，电视剧《红楼梦》大家都熟悉呀。 那管什么用啊，不是说我大姐吗？ 不是的，那个大伙又没有见过你大姐啊。那我这么一提林黛玉呢，主要的就是加深大家的印象，那意思就是你大姐长得就跟林黛玉一样漂亮。 哎呦，林黛玉可是够漂亮的。 那她再漂亮也没你大姐漂亮啊。 哦，这又是打比方。 对呀，再说你大姐那身子骨吧，不就跟林黛玉一样吗？ 不错，我大姐的体质啊是比较差一点 啊。那你说拿林黛玉比你大姐，这还恰当吧？ 嗯，那倒是有那么点意思。不过林黛玉她可命短呐。 那她再短也没你姐姐短呐。 啊，这像话吗？ 这我可是一时口误。您别见怪。咱们是只比那长相，不论命长命短。 行行行，就当你没说，我也没听见。 别瞧你大姐身子骨软弱，你二姐那可不一样了。 哦，那你再说说我二姐。 那是比以琼瑶谋含秋水，眉不描而黛，发不漆而黑，颊不止而红，唇不涂而朱，肌态丰艳，骨肉挺均，看来丰厚却甚轻盈，幽颜清倩，依稀似越国西施，婉转轻盈，绝胜那赵家何德，艳艳销魂，容光夺魄，真个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呀。 你说吧，这又是拿谁打比方呢？ 我说的是杨贵妃。 这我就知道嘛，听着那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就像。 哎，你说这杨贵妃漂不漂亮？ 那是古代四大美人之一，想必是漂亮。 那就是了。 嗯， 你二姐长得就比杨贵妃。 是啊。 哎，你说《贵妃醉酒》这出戏好不好？ 好啊，很多人都爱看呢。 哎，我就不爱看。 那你爱看什么呢？ 我爱看你二姐醉酒。哎，那比大闹天宫还精彩。 对，那是八九分了。 啊，还有那贵妃出狱 啊，那是有名的记载。 那也没你二姐洗澡好看。 哦， 哎，我是那么想了，我可没看过。 你小心我揍你啊！ 哎，总之嘛，你二姐啊，就是比杨贵妃好看。 哦，我听说那杨贵妃可有点胖。 哎呀，那再胖也没你二姐胖啊。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呀，你二姐呢应该叫健美。 他还真有词儿。这回该轮到说说我了吧。 你呀。 嗯， 你那我就不说了吧。 怎么了？ 你这个模样就在这儿摆着呢，就算我费再大的功夫把你说成潘安在世，也没人信呢。 别介，你还是可以说说嘛。 说你 啊， 不行啊。不过我倒想提提你媳妇儿。 哦，我媳妇儿。 哎，各位您别叫她长这模样。 我这模样啊， 她娶那媳妇儿可比她那俩姐姐都漂亮。 人家大伙儿都那么说。 他媳妇儿呢长得是